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彼得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首先来关注国会新闻。政府未来四年将会拨款大约8000万元推出新的住家数码共享计划，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宽频服务和电脑。通讯及新闻部长杨利明在国会说，计划将在四月推出，大约60000户家庭将会受益，符合资格的租赁组屋家庭每个月头的宽频费用低到5元。杨利明亦宣布，政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互联网安全行为准则，规定指定的社交媒体业者采取措施，为本地用户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空间。政府推出更新版的专业服务行业转型蓝图，以加强新加坡作为领先商业中心的地位。贸工部长颜金勇说，政府将同利益相关的人合作，协助国人提升技能，以把握机会，实现他们在这个领域的职业抱负。政府亦将会推出创新在伦理计划，协助和鼓励新创企业在伦理社区起步和发展。另外，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宣布，我国南部岛屿拉扎鲁斯岛由下个月头起将分阶段推出低碳细的度假屋住宿，为游客增添休闲的好去处。其他本地消息方面，今年的总统挑战将专注于为看护的人提供更多援助，并且为86家相关护理中心和机构筹集资金和提供支持。哈里马总统昨日宣布，今年的总统挑战正式启动。2023年华社自助理事会中乡总会助学金开放申请，就读本地的中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只要家庭总收入在2400元或者以下，或者是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800元，学生或者是父母其中一个人是华族、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助学金，截止日期是下个月头15号。港湾地铁站附近的声音路熟食中心定于这个月头13号重开，熟食中心安装了新的台椅，翻新了厕所，风扇和通风系统也获得提升。全岛昨日开始落起长命雨，到目前为止仲未停。本地中部今日早上的气温降到摄氏21度左右，根据气象署官网的资料，纽敦这个地方清晨5:07的气温是21.1度，是今日截至早上8点以来的最低气温。最高温是在午夜12:15的东海岸公园，达到23.8度。新闻报告完了。